我的感受萦绕心头。 总是最想飞奔到你的身边，是你给我一片天，是你给了我一片天，放任我五湖四海都有偏，从来都没有一句埋怨。是你给我一片天，是你给了我一片天，整个人间开始在下雪，走进你的身旁就看到春天。

大家好，我是齐玉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